下午两点整。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警告世界贸易组织 WTO， 如果美国受到不当对待，绝对采取行动。川普在白宫会晤荷兰总理吕特时说， WTO 过去非常非常糟糕地对待美国，希望他们改变做法。我们现在没有计划任何事，但要是他们继续不当对待我们，我们一定采取行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用 WTO 自谋其利，川普正专心整顿全球贸易体系，不是退出 WTO。中美贸易战第一批500亿美元清单将在周五生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方网站公告提醒前往美国的陆客，美国治安不稳，枪击、抢劫、窃盗频频，还要陆客报警的时候坚持说中文，就能获得中文服务。中国驻美国使馆也提醒陆客，美国边境执法部门的检查权限不受美国宪法约束，不用事先申请搜查令。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美国外国旅客第五大来源，排在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和日本之后。南韩去年同意美国部署终端高空防卫系统萨德以后，中国政府曾经寄出限韩令。这次中国驻美使馆发布的警告，外界也联想又是中国的惯用手法，限缩访美陆客。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2点，来到10715点，成交金额170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212点，215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点，226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86点，27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点，91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86点，跌幅 2.37%， 2826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2点，3226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占收30.62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1.01角，成交金额8亿1600万美元。日元110.9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36美元。嘉义县东石乡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今天上午接近11点，一名载送鲜科货车的驾驶酒驾追撞轿车，轿车起火燃烧，轿车内一家三口，母亲受困车内无法逃生，当场烧成了焦尸，父女两人惊险逃生，但是全身都有灼伤，货车司机毫发无伤。警方初步调查，肇事的28岁无姓货车驾驶酒驾，又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撞击前方有55岁刘姓男子驾驶的轿车，车上两名乘客，他的妻子逃生不及，活活烧死。刘姓驾驶全身 10%-20%， 2-3 度灼伤，女儿全身 40%-50%， 2-3 度灼伤，两人急救插管之后生命征象稳定，转送烧烫伤加护病房治疗。西日本新闻台北分部社长中川博之去年深夜酒后违规穿越马路，给一辆计程车撞死，警方依业务过失致死罪嫌将林姓问讲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但是检察官调查认定问讲没有过失，今天不起诉处分。这起意外是在去年9月17号凌晨，49岁的中川博之参加故乡熊本县宫崎县的联合县人聚会之后，返家途中疑似贪图便利，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上违规穿越没有斑马线的车道，临行问讲驾驶计程车根本刹车不及撞上，送医急救不治。中川的酒测值达到0.3毫克，临行问讲酒测值0，鉴定报告认定林姓问讲没有过失，检方处分不起诉。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高雄市和屏东县容易降下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到台南地区及苗栗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和东北部山区也可能下起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者是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北部台北市，黄色灯号区域北部新北市和基隆市。

哦哦哦，夏天夏天夏天，要喝什么？要吃什么？要配什么呢？欢迎你配上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to my heartbeat sound, we fell in love as the leaves turn brown, and we could be together, baby.As long as skies are blue, you act so innocent now, but you lied so soon. 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暑假正式的开始了。话说你以前暑假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睡觉。 每天？ 嗯， 每天。 因为暑假很热，你在家如果没有开冷气，你就会又热到睡觉。 我昨天看到我的朋友在说，天啊，暑假来了，然后好怀念。但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已经没有暑假的人了，所以他就在讲说怀念小时候的暑假会去哪里，比如说想要去中华路啊，然后去什么光华商场啊，然后逛游戏啊，或是买一些我们那个年纪不能买的东西啊，然后回家打电动啊、看连续剧啊，然后呢再去吃冰啊等等。就是我看他那个时候小时候的一天，就是我国中高中的一天，突然觉得好怀念哦。请你牵着我的手，请我枯干的荒漠，此刻求你空气交愁，我的爱人，我愿为你 就为你疯狂，在这沉睡的夜空为你守望，迎接生命的奇迹，请你牵着我的手，循环冰原的行走，此刻处女空气将充满我的胸口，就让我们乘着风，用最浪漫的温柔，让雨后的心率为你心动，齐声歌颂。 这个夏天，不管你有暑假还是没有暑假，你打算要怎么度过呢？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留言聊天，度过开心的两个小时，在夏日的午后时光，就在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 When I'm in Berlin, you're off to London. When I'm in New York, you're doing well.All those crazy nights we spend together as voices on the phone. Wishing we could be more telepathic. Tired of the nights I sleep alone. Wishing we could redirect the traffic and find ourselves a home. Can you feel the rain?Crazy nights we spend together as voices on the phone. Can you feel the raindrops in the desert? Have you seen the sun rays in the dark? sunshine and the rain. Sunshine and the rain. Love is still the same. Sunshine and the rain. Can you feel the raindrops in the desert? Have you seen the sun rays in the dark? Do you feel my love when I'm not present? Standing by your side while miles apart. Sunshine and the rain. Love is still the same. Sunshine and the rain. Sunshine and the rain. Sunshine and the rain. 从来不曾忘记这些年，纯音音乐奖五项提名，全球17亿天亮串流收听，集结格莱美最强制作群，请听环球这些年乐团音乐圣地。 There you go, there I said it. Don't look at me all offended. You played games till it ended. I've got to look out for me. I won't say that it's easy.Oh, I know I hate leaving, but you can't keep deceiving. Does it make you feel good? You tell everyone our love went cold. Going around spreading the word it's over. If that's how you feel, then you should go. Don't come around saying I still want you. One minute you say you're a team, then you're telling me you can't breathe.You should set me free, baby, if you're over me. Yesterday you said I'm the one, but now you say you're done. Stop telling me what I need, baby, if you're over me. If you're over me, just go, it's over. Just go, just go, it's over. Just go, it's over. Baby, if you're over 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们来自雅马哈 YSP 下 暑假清单，一买机车，二飞东京迪士尼35周年庆， 想轻松达阵就到 YSP 买车，甜心行动 APP 问卷就抽东京来回机票加迪士尼门票，哎， 学生买雅马哈指定车款再省5000元哦。雅马哈 喝气泡水咯，只要短短几秒，专属您的气泡水瞬间完成，全球第一品牌 SodaStream 气泡水机，轻松一按，畅饮欢乐零负担。SodaStream 气泡水机，让水更有趣。请到各大百货、恒隆行 HeyStyle 专柜、网购平台购买。 哎，快来规划暑假的高雄行啦！ 走，一起去住高雄汉来饭店。 为什么？ 因为9月底前续住第二晚，只要1599元起。 哇哦，这么棒啊！ 另外还有汉来精彩夏令营，热情招生中哦，快带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高雄汉来饭店暑期住房专案， 即日起至9月30日止， 邀你一起用最划算的价格 玩透高雄。 详情请洽07213-5766，07213-576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不知谁昨夜没有睡，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全然盛开，是如此灿烂，如此绝对。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心中那道旧伤口流的血，哦哦哦，在 是谁，昨夜没有睡，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全然盛开，是如此灿烂，如此绝对。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想起你我还会心碎，鲜红的好像我心中那伤口流的血，哦 夏天来临了，放暑假了。现在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听众朋友们，只是大家在回忆一波小时候吃的冰。你小时候有印象很深刻？我有印象很深刻，那个看起来前面有点像奶嘴，然后后面有一段长长的，里面大部分就是水果色素冰。你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 吗？ 它好像没有一个品牌，就那种杂货店会卖的，外面是一个塑胶、 哦、 外面是一个塑胶膜。塑胶套，然后里面就是放那种类似， 就是白色、蓝色、粉红色、 对， 黄色这样。 小时候曾经很喜欢， 就是没有牌子的百吉。 对，是。然后在我的小时候暑假的印象当中呢，还有陪伴着我的就是动力火车，因为那个时候花系列主题曲用了动力火车。 你真的小时候在暑假狂看花系列， 每年他们都在每年播同一档戏。我就每年在听， 是顾小春那个年代吗？ 无情的情书， 热闹的街，烤香肠的香味，想起远方你的眼，也许流浪是我的誓言， 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你忘了你的誓约。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却收不到从前。飞机划过我头上的天，希望它为我带走一切。 这边呢要祝今天生日寿星 Hank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yeah! 誓言，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你忘了你的誓约。 冰棒、冰淇淋、绵绵冰、雪花冰、一口冰，各式各样，古早味的，还有现代的。小时候童年记忆的夏天就是要吃冰啊！到了今年的夏天，上个礼拜我看到了他出了这首歌，我的心头一惊。 为什么？ 他是郑怡农，因为他出了一首歌叫做《人生很难》。让我们想到我们难产的第二本书，好难。 人生很难，越过遗憾的故事，拥抱都变得贪婪。人生很长。是我只愿轻轻把你捧在手掌上，亲吻你的伤。在我们里面，我看见一片海洋，它深不见底，也不见岸。我盼，我盼，我盼，我盼着那早载着你信任的船。在我们里面，我是否能拥有光？我早已受够这片黑暗。你看。见了吗？我其实如此平凡。啊，人生很难， 是拥抱都变得贪婪。啊，人生很长，是我只愿轻轻把你捧在手掌上，亲吻你的伤。生命消失之前还有太多事伤感，啊，人生很长，其实我只愿轻轻看着你无限自量，为你守护平淡。 好难，很难，人生很难。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电话响了、欸， 这会不会是做事掉啊？这个时间点， 我们来接接看， 究竟是语音，你看。 喂，你好。 喂， 请问你是 小 J？ 小 J 啦，小 J 啦。 小 J 是谁？ 小 J 就是很有点寂寞的一个人。 哦。小 J，、小 J 要说什么？ 啊？没有，是跟玛丽问好而已啊。 那好好问好 啊， 啊，好好问好啊。 哎呀，跟你问好而已啊。 那你要好好问好啊。 哎呀，因为下雨天呢。 现在下雨哦。 你在哪？ 哎呀， 你在哪？ 台中啊。 台中在下雨。 哎呀，一阵一阵的。 让你很困扰吗？ 也是有的，是说没办法出去 的。你就在家打坐打禅也不错啊。 谢谢，没事干。 好的，谢谢你的电话，小 J。你的好我收到了。 啊， 拜拜。说到那个天气，你今天呢、啊？我中午的时候，我不知道下午还会有。中午的时候，你在飞碟电台楼下过和平东路， 就流汗了。 不是不是。就要被吹走了，是真的会被吹走。 你耶， 对，我昨天的时候呢，因为我这两天我不是戴帽子吗、我昨天戴帽子，然后一下楼要过马路的时候，帽子就飞了，我就摸自己的头，超糗的。 那帽子真的飞掉吗？还是觉得快要飞？ 是真的飞掉，飞到很远的地上。 所以你是冲去捡帽子？ 是的，我很怕我的帽子不见。欸，然后后来我就剪完那个帽子以后再走，我真的是被风吹着走，我就觉得 那其他女生在路上怎么走啊？ 我不知道。然后我今天下去，然后又要去再买东西的时候，一样，我今天就是 hold 住我的帽子走路的，然后一样是会 迎面而来，想说这个人在耍什么帅啊？ 不是不是不是，那个走路的都知道风很大，是真的风很大，应该去享受一下， 体验一下是不是？ 简直就是， 如果穿裙子在 玛丽莲梦露啊，你就当玛丽莲梦露。简直就是省下去游乐园的钱，真的。 谁也不走开，一段路一场风雨，两个人相伴，别问我还要什么，爱你就是答案。请你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我的心好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 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就让我把你宠坏。想让你明白，不要说话，只要静静的相爱，每一次见你都像恋爱，每一次想你就不孤单，到我怀里让你依赖，陪我去看看蓝蓝的海。 Hello 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你是谁？ 我是台北铁头。 嗨，铁头你好。 你好，马克。 怎么样？玛丽也在。 嗨，玛丽女神。 啊，玛丽医生吗？ 女神，女神，哦、那是女神。 女神，女神，等一下，你要跟女神， yeah. 你要跟女神说什么？ 他干嘛要教你啊？还是你也要问好？ 我可以告白吗？ 哎呦，跟女神告白？ 不是吧？ 来，请告。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已婚人士，开玩笑，已婚人士比较爱嘴一点。 铁头，你在干嘛？你有在上班吗？ 我在开车啊。 开车去哪？ 去客人那边，客户那边。 哦，所以是在工作中。 对对，在工作中。 是你喜欢的客户吗？ 嗯， 我不好说。 一半一半吧，对，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铁头，还有什么要讲的话吗？ 没有，就这样， 我们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 今天尬聊时间这么早开始啊？ 而且今天的尬聊蛮标准的， 标准尬聊。 对，今天就是好示范赛哦。 这么提早开始的尬聊，大家受得了吗？ 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其实我们下个小时有大来宾，期待已久， 很长的来宾， 哇哦，期待已久，哎呦，没有开音效，期待已久，哇，下个小时会驾到，待会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天，两天，三天，第二十八个雨天，你可以稍作躲避或停下脚步，看着雨洗涤着城市。然而，最让人安心、能永远停留躲避的地方只有家。为你遮风又挡雨，红牌洛克补防水漆。 Shine English School, it's so wonderful. 投资未来，我只相信夏恩英语。 夏恩英语100%外师教学，41年英语教学专业， 入主国际连锁品牌，请搜寻加盟夏恩英语02-2311-6000。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是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心疼，矛盾，缘分，伴你愚蠢。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李佳薇，她的最新歌曲叫做《反派情人》。这个小时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这一位，就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这样你还要爱我吗》。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让我们来期待下个小时的大来宾。Oh yeah！ 我喜欢静静看你受伤，看你甘心卸下的翅膀，最好也忘记怎么说。这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礼安。 大家好，我是刘以豪。 因为战乱，全球超过2250万人沦为难民， 其中过半数是儿童。经过长途跋涉，才能安全的在难民接待中心好好吃顿饭。在这里，孩子奔跑不畏逃难，扬声不畏呼救。 邀请您捐款饥饿三十，让孩子做回孩子的样子。更多资讯，请至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Easy Fit Bravo。德展棉袜不臭，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960周，第五名萧敬腾《欲望反光》，第四名简廷瑞《奇怪女孩》，第三名李玉玺《Sing with Me》，第二名萧秉治《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第一名莫文蔚心领神会。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地点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交通部上周预告修正公路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取消民国88年6月30号以前出厂老旧柴油车的20公里国道优惠里程，最快8月实施。国道计程收费上路之后，每车每天可以享有20公里免费里程优惠，超过20公里，依小型车、大型车及连接车不同费率收费。这次修改办法，剔除老旧柴油车一律不再享有国道20公里免费优惠。修正案预告期到7月10号，预计最快8月实施。交通部统计，民国88年6月30号以前出厂的老旧柴油车多半为大卡车，大约8万辆，但实际上路的差不多6万辆。主推独家手炒黑糖，很受欢迎的黑糖珍珠鲜奶老虎糖，离职员工爆料使用桶装浓缩黑糖浆，而且成分含焦糖色素。老板坦承，因为量大，现在都用机器取代人工手炒，原料中的黑糖是厂商本身就加了黑糖色素，上游代工厂制成黑糖砂，再送到总部制成桶装半成品，接着送到各分店。老虎糖按照规定标示成分，也经过国内检验机构认证，还请代工厂出示证明，未来将调整配方，不再加入焦糖色素。泰国清莱省美色乡一所学校的足球队教练带领12名11岁到16岁男队员进入地下洞穴探险，失联9天，直到昨晚才由潜水员寻获。搜救人员先把医师及饮食送进去，检查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补充孩子们的体力，但是泰国军方不打算即刻救援，规划这群师生继续待在山洞里，要求他们学习潜水。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泰国皇家军队声明，现在正值雨季，山洞里水位暴涨，就算抽水也很困难，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群师生继续留在山洞。目前运送了4个月的饮用水和食物以及医疗物资进去，还安排潜水教练在洞内教授孩子们潜水，等几个月后水位消退，再让师生出洞。这处洞穴全长超过10公里，也是泰国第四长的洞穴，而且地形复杂，夏日又是雨季，山洞内水位暴涨，得到10月雨势减缓，水位才会逐渐退去。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将从2020年4月开始招收户籍性别是男性但自认为是女性的跨性别学生，这将是日本女子大学首度招生跨性别学生。近年美国的女子大学已经允许跨性别学生入学，日本也有地方政府承认 LGBT 伴侣关系，尊重多样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日本国内的女子大学到现在还以户籍性别为女性为招收学生的前提。 朝日新闻去年六月问卷调查日本国内76所女子大学校长，64所大学校长回复，当时御茶水女子大学就回答正在研议招收跨性别学生。同一份问卷中，答复正在研议的还有日本女子大学、金田塾大学和东京女子大学。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26点，成为2178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一点，成为227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8点，来到278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7点，来到921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49点，跌幅 1.9%， 成为2840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成为323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2点，来到10715点，成交金额170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590对一美元，台币贬值6.7分。日元以111.02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39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高雄市及屏东县容易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到台南地区及苗栗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东北部山区也可能下起局部较大雨势。高温资讯，今天盆地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区域北部台北市，黄色灯号区域北部新北市、基隆市。今天北部预测气温32到35度，中部南部28到30度，东部澎湖30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顶边去予环保局开一张无使用专用粪扫袋的罚单，讲若是不服，爱直接着处分书。第二天开始，30天以内提起诉愿，起码要过期啊了。 你不是讲你去诉愿呐？ 啊，就袂晓写诉愿书啊。 简单呐，到台北市政府环保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在30天以内，把诉愿书播送到环保局、到法务局就好啊！ 哈，这简单哦！ 嘿啊，你看这线上服务，还可以当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可以按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哎。 当你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的权益或者是利益受到损害时，阵会当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者是卡1999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我在台东感受海岸山脉的壮丽，拥抱太平洋的辽阔无尽。我在台东纳鲁湾旅行慢活。和自己对话。 I see you in 纳鲁湾，纳鲁湾大酒店现在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大家好，我们是 CTO。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Sc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I just found o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real black, faded white hats, grab the credits and mail the transfers. They read all the books, but they can't find the answers. And all of our parents, they're getting older. I wonder if they've wished for anything better. While in their memories, tiny tragedies.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掌声欢迎我们期待已久的就是莱特姐弟啊。 Hello， 大家好。 嗨，大家好。 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 我是姐姐 Catherine， 我是弟弟 James。大家好，马克、玛丽好。 哇、wow, ，好。所以莱特姐弟呢，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听到这个很容易记，然后也很容易念错，因为莱特兄弟实在是太植入人心了。 对 对，所以都会莱特。 兄妹你个头。不是。 好，然后刚刚呢，因为要访问你们之前，然后有去查了一下你们的那个资料啊，所以刚刚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在上历史课。 哦，真的吗？就是我们有多老这样。 对对，不是这个历史课是因为就是两位来自于名门望族之后，哎呦，然后再讲就是你们爷爷的丰功伟业， 再讲爷爷的历史。 对对，再讲爷爷的历史。 原来如此。 对，然后讲到了爸爸，然后他就开始玛丽就开始说，就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都记到脑子里面，然后 因为他一听到你们爷爷的 大名的时候， 他就可以侃侃而谈当时什么黄埔第一旗什么的。那因为你有做功课还是你原本就没有兴趣？ 这网络上面都会有啊。 可是他就可以， 哦，我也是念外交系的。 哇，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可以连接到很多的历史故事。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我不行，我连朝代都背不出来，所以我们刚刚上， 所以他刚刚开始在就是背那个汉人朝代，从什么皇帝下商 周开始学起，走的有点远，所以跟我们今天过一段非常有质感的时光。 好，都要感谢你们，然后非常非常期待你们来。之前呢有听光哥访问过你们，然后在那一场访问当中，也是让玛丽觉得哇大开眼界的其中一点，就会觉得你们的那个 应对进退跟谈吐， 对，都非常非常有质感啊。 真的吗？谢谢。 对， 谢谢。那马克好像似乎跟我们一样，有点不务正业，念了外交系。 是，没错。所以看到你们特别亲切这样子。好，那其实你们从2013年的时候决定要组团，可以回顾一下，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决定要组团吗？然后那个时候的弟弟差不多是可能退伍吧，对不对？ 对，差不多那时候退伍。 所以你的决定我可以理解。因为你目前还是一张白纸，但姐姐你为什么要淌这个浑水呢？ 她后来去工作一年，做心理相关的。 对 对，然后因为那是她的热爱，她从高中时候她就有说她要做心理相关的，然后我觉得啦，应该是透过她一直都喜欢写歌，她也觉得说好，如果我有不对，你可以更正我。 没问题，没问题，我随时准备更正。 但 我觉得他也发现音乐也是一个可以 也是一个治疗的， 对，帮、okay. 助人的心理的， 其实就是做音乐探做心理辅导相关的行业，其实都是没什么钱的一个工作。 你是想说重复性？ 不是，没有没有太多重复性，但我觉得都是很希望可以去帮助人的。然后尤其因为我们的音乐类型，大家听到的时候也会知道，就是我们是一个希望可以点亮人心的团体。 对， 那我做那样子的行业，其实也是类似的事情。那唱歌的话，我也非常喜欢，不如就趁年轻，我们就冲一把这样子， 对，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对，我一直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弟弟，我觉得他蛮会写歌的， 哎呦， 对，真的，所以 他最近真的打从心底的就很多的赞美，让 我觉得他蛮常在各个场合一直在夸奖你的啊，一直不停赞扬你的才华。 这部分是最近养成的好习惯。 没有，我觉得就是真的要讲十次他才会听到一次这种。 其实我有点好奇，因为毕竟就是爸爸是外交官，所以你们小时候应该是在不同的地方生长。然后我看就是弟弟念书的地方跟姐姐念书的地方，你们小时候的相处时间多吗？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 你们是分开的吗？ 八九岁之前， 对，他小学的那段期间，我们很要好，对，然后我就去 读高中了， 出国念高中，又回到美国，然后他就有点被抛弃的感觉， 恨你。 然后，对， 你今天一直疯狂用"恨"这个字，他刚刚在讲， 就有一点。对， 就有点被遗弃。 对，然后我爸妈就带他去德国，所以我们就离更远。 对 对，就那段期间没有在一起念书啊那些的。 所以后来姐姐不是也就是，其实姐姐也有回到台湾工作，然后也有在新加坡，然后也是各地这样子。 对， 所以怎么会愿意就真的觉得弟弟说要唱歌，那好，那我也放下这一切，我就来唱歌。 我最主要回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我爸妈，我知道他们要退休了，然后年纪也比较大一点，然后我哥哥姐姐好，你已经在美国定居有小孩，那我那时候就是反正我觉得我还单身可以 我扛， 对，我就多陪爸妈， 我扛起这个家， 多陪爸妈，我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就 是这样的人啊， 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扛起这个家，陪爸妈我来，然后完成弟弟的梦想也我来，都一肩扛， 我弥补他小时候的缺憾， 不是，好不好？我是因为他回来，所以我就很跟屁虫，我也希望可以孝敬父母一下。 他说："哦，姐姐这样做 OK， 那应该是 对。"所以我就回来，我也来当个兵，然后我也在这边工作，然后也陪陪爸爸妈妈。但是其实是因为姐姐从小就有这个很强的表演的欲望。 对，他真的上台以后觉得非常可怕，就像我错了，不应该做这样的决定。 但他真的喜欢唱歌， 然后因为回来以后就认识音乐圈的朋友， 对， 所以才就变成在一个机会之下，他们听到我唱，我和我弟一起唱我弟的创作，那可以组团。那这个就听人家这样讲，已经有其实有听过几次了，对，是一直到朋友这样子认真的说，那你们两个组团的话会是蛮特别的，我们才去考虑这件事，对。 然后考虑了以后就开始参加比赛啊，然后发了单曲啊，然后终于现在让我们看到现在这张新作品。所以当时组团的时候，那个 Lighters 就是弟弟说想要点亮大家的心跟爱的那个想法嘛。你们在考虑团名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团名？我现在想要听听。你们应该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吧， 表格上面应该有十几个团名这样。 我们其实 胡适双人组吗？没有， 胡适双人组，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蛮可爱的，大家好，我们是胡说八道。 可是如果胡说八道的话，跟他们音乐好像有点远。 对，那个觉得要再搞怪一点。 对，那我们私底下，我觉得性格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想做的音乐又不是 那个样子， 又不是那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人搭不起来。对，所以就正经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The Lighters 主要英文，那我们是因为去内地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大家不会很想要用那个英文的来发音，所以就会帮我们取了一个 莱特。原来如此。好，我们现在呢就先来听听，因为这张新的作品呢里面只有三首歌，但其实当然你们的创作不止这三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歌，叫做 You See Me， 来认识一下莱特姐弟 Lighters。 如此信念，你将我牢牢地抱紧。I'm just a nobody waiting for somebody 来 只是我为贴上你核心，只有你看得见，多么不可思议，我相信。踏上旅程那天起，混乱的心从此风平浪静，擦去过往的泪滴，你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 走过四季， 风吹雨淋， 走过所有孤独轨迹， 如此幸运你将我牢牢地抱紧。 Just a nobody waiting for somebody 来陪我，给我一点点的关心，每当我想放弃，被我逆风飞行。 You see me， 我一直在这里，却好像在隐形，但你却是我唯贴上你核心，只有你看得见，多么不可思议，我相信。 今天呢 The Lighters 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然后呢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 You See Me， Lighters 呢就希望可以用他们音乐来点亮大家的心。刚刚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就是蛮振奋人心的，就 I'm just a nobody waiting for somebody， 等着一个人 对， 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讲讲刚刚这首 You See Me，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然后它背后的创作背景吧。 哇，这首歌背后创作背景，其实因为我们写它已经来来回回好几个版本，大概是2014就已经写好的歌曲。那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我们一个很好的音乐人朋友，也是前老板，我们的老板陈威权，他的家里面，我们在他家里做一个算是什么烤肉，不对，吃火锅， 吃火锅 、对，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年轻人，穿皮衣，染红色头发，很帅气，然后抬头挺胸，讲话就是他知道他在干嘛，很懂。What's up, man? 很确定的那种感 觉，对，很确定。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才刚做音乐，你知道，就是素到不能再素，然后就很生疏。然后遇到这样忽然这么有自信、有态度的人的时候，就肃然起敬。然后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他那个时候大概也才20岁吧。 大一。 对。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以前我还没有自信，我以前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nobody， 我谁都不是，我不知道我自己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但是他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他认识了信仰，他认识一群朋友，他为了追梁文音，他是梁文音的大粉丝，他追梁文音追到那个教会里面去 ， 他到教会里面去，结果他遇到信仰，然后遇到一群就是看见他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然后他们就很肯定他，就说哎。你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才能、才华，然后他整个人生就被反转，大转变。哇！Yep， 就是我们心里面就是哇。 对， 那我当时就蛮淡定的，我说 OK， cool， 好啊，没问题。回到家我就把他的故事就写下来，因为其实我很受感动。 所以当时你内心很澎湃，你是装的有点酷酷的这样子。 我就是心里面就哇，心里面就OK， 嘴巴里面就 OK， 这样子。然后写出这首歌之后，姐姐就是也很喜欢，然后我们就一起跟着唱。那这首歌特别有共鸣，其实也是因为姐姐她自己国中的时候， 我经历过一段叛逆期，在国中时期，然后那个时候 非常非常自卑，因为我的 学业成绩很糟糕、 oh. 对，所以我就觉得， 但那个时候国中的时候是在台湾念吗？ 在台湾念、 oh, OK 对， 所以是跟小时候就是没有好好的在台湾受教育有关系吗？ 我觉得可能是 不是好 不是那个，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好像我的一切都在于我的成绩，如果我成绩不好、oh. 你就是 nobody， 我就是，对，我就完蛋了， 你就不 OK， 就爸爸成绩那么好，为什么你成绩这么不好之类的， 或者哥哥姐姐啊、哦，对，我就会，我就是蛮低潮的那段期间、嗯，然后是一直到我姐姐她带我，回到美国、哦，然后她是一直给我鼓励的人，她一直告诉我说，我觉得你很有艺术天分、嗯，我觉得你唱歌是你喜欢，而且我觉得你唱得好的，嗯，对，嗯、我觉得。虽然就是听一听，但是话语是有力量的。我就在那三年当中，我就觉得我有一直在改变。哦、然后他真的他肯定我的时候，我就会我面对我的学业，我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嗯，我发现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都在逃避。然后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比较勇敢的去面对我觉得我不喜欢的东西。嗯，然后我可以胜过他，把它做好。哦、嗯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已经把大一的一些课程都 修过了 。嗯，对。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 这当中是因为有受到肯定，有受到肯定，整个人就被点亮起来。 没错， Yusimi其实就是在讲像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嗯哼，那你觉得自己你很不行的时候、嗯，当别人的一句话、一个鼓励、一个眼神、一个拥抱，你知道就啪，一个人可以就整个被改变。 就希望Yusimi就是这一首歌， 对， 就是那一些话，对不 对？就当你听到的时候， 然后这个男生很不幸的就是他没有机会听到这首歌，他就。在有一天就是下雨，然后他就出车祸，然后就走了。 嗯，最后这个故事这么悲伤。 童年的几个月，就是我写完这首歌之后几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嗯、我们有跟他说有这首歌哦，然后他就说、嗯、真的，我很期待要听到，因为他会不时不时写信到我们粉丝团，就是跟我们就是鼓励。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嗯、就很爱这个男孩。嗯，但他后来去世了，然后我们就想说。无论如何，他这个被翻转的这种人生经历、嗯嗯，他这种被点亮的这个感觉，我们一定要把它发行出来。 哇哦， 对， 好，所以 You See Me 背后有一个好 突然的故事结尾哦。 对，这不是言情小说应该有的结尾， 这是真实人生， 这是真实人生。Oh my god, You See Me。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来。The Lighters 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金歌金曲， 渐渐的。我们都该听听这样的伊森陈奕迅。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及记得恐怖。 金曲奖《红耳之下》，Eason 陈奕迅上传最新广东单曲《渐渐》，环球数位抢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真挚的承诺胜过千言万语。拥抱奥迪专案提供车主最优质的旧换新服务，以优于市场行情、超乎预期的新车换购基金，给您最有保证的承诺与最好的服务体验，让您再次拥抱奥迪。除旧迎新，现在即刻行动，详情请洽奥迪全台展示中心与原厂认证中古车。 写生嘉南平原，大小朋友快来嘉义一探究竟。云登景观饭店、恐龙梦公园住宿专案，早餐加门票再送超值礼盒，暑假来云登最尽兴。更多优惠住宿快搜云登景观饭店。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是萧敬腾。 今天的 Lighters 来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在我们对面的就是唱这首歌曲。 The Lighters。 对，一开始呢，会一直讲就是送给你，送给你这一首歌，也是你们的主打歌曲。它背后的这个故事也是动人的不得了，对不对？ 要看 MV 才会觉得，哎，怎么好像跟歌 不太一样？ 对 对对对，当初创作的初衷是， 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用这首歌来送给别人，其实也是送给自己，也是要鼓励自己，因为在走音乐这条路上，不管走哪一条路上都一样，但是我们走音乐的时候就会觉得可能过得不顺啊，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谁啊，唱歌上台又走音，然后可能又有一些突彩，然后经济又不稳定，各方面会跌倒，很多跌倒，很多挫折，很多失败。但这边副歌就唱到了，请指引我回家。其实常常回到初衷，回到那份温暖，回到那份感动。 那当初是为什么这个原本这个很正面励志的一首歌，然后 MV 导演会想说，哎，那把它跟就是爷爷奶奶故事这样串在一起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有蛮多的画面。然后其中一个我想到的说比较酷的，也许也是因为我们外婆在晚年的时候是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们比较多时间跟老人家相处，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如果可以带着一位老奶奶一起去冒险啊、探险啊，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带出那个带出一种特别的亲情和温暖吧。对，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过程中，然后导演就说，那奶奶的话不就是你自己的奶奶吗？然后就扯到爷爷奶奶的故事 哦，所以就跟导演分享爷爷奶奶的故事， 对，然后是分享完，然后讨论出，哎，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对， 所以那顺便呢，就是跟因为现在广播大家没有办法看到你们的 MV， 所以就分享一下这一段你们的 MV 故事是在讲什么吧。 两个人互看一眼，其实我们在 MV 里面呢拍摄的这个整个过程是在拍我们自己的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那奶奶跟爷爷是用一只手表定情的，然后爷爷在跟奶奶算是求婚了之后，就是你愿意嫁给我吗？求婚了之后呢，过了10年，他们才有真正机会结婚。因为他一求婚之后，奶奶说 OK。爷爷就跑去打仗，那时候是抗日时期，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可以就是一等就等10年，而且不知道对方的生死，这是很厉害的。现代人就10天大概就吹了吧，对他们那个是哇，是 真的，那是真正非常需要信仰的一件事情， 对 对，10年呢，我天哪， 靠书信这样子来回。对，所以到最后就是有一幕， 在 MV 里面，就是、 对，在 MV 里面你会看到那个老奶奶，她那个手表对她来讲是有特别的意义 哦。 然后你到最后才会发现是为什么 哦。 对， 好，今天呢，其实James 有带吉他来， 哈哈， 对，然后 Catherine 刚刚已经准备好了，开嗓完毕。好，今天呢，就是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听听这一首送给你，送给你的现场版本。 谢谢你等我，谢谢你爱我。 James， 我们请。 这个是要录下来吗？ 没错， 这是在直播吗 ？Yes， 不是直播，这是 录 下来。 回家半夜看， 为什么要半夜？ 然后当他需要能量、需要往前的时候， 是这样吗？ 然后现在照你，然后其实等一下，我全部都会 focus 在 Catherine 身上， 也可以，没问题，请便。 一个人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旅行，寻找我此时此刻活着的目的。也许你不想知道我的故事背景，没关系，我唱首歌给你听听。一不小心跌倒了，爬起来真没关系，只要能够记住所有美丽的回忆。一不小心迷失了，我看看你，你看看我，突然想说，亲爱的，你好美丽，你好美丽，请指引我回家，别让我孤单，赶走所有难过，温暖我的手， 送给你。 Yeah. 谢谢。 你还是很克制啊，就尽量把他们两个放在框里面。 哦，对啊。 你说刚刚跟姐姐有四目相交，有点不好意思， 有点害羞。 有这一段吗？我怎么都没发现？ 毕竟姐姐已经是人妻了，而且就是在搜寻那个。就是 Lighters 的过程当中有看到那个 姐夫的照片， 怎 样愤怒？ 姐夫很帅 哦， oh. 对，就是觉得哦是他，好啦，那算了。什么意思？ 小剧场， 我很喜欢这个小剧场。 好，话说呢，就是 James 其实在真正开始做音乐之前，然后刚刚 Catherine 有讲过，就是你有一年的工作期间，然后你在当兵的时候也当心辅官嘛，然后在后来这一年的工作期间也是做心理咨商或心理辅导相关的工作， 是， 这中间有没有一些让你就是觉得值得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呢？当然不能，我知道可能不能分享案例或是 当然 对 对，但是讲讲就是。尤其在现代人，譬如说我们有个单元叫马克信箱，然后很多人会写信给我们纸笔的信件，常常会在讲说，他们突然会觉得生活变得很破碎，一段一段的， 是， 然后只是也许那一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其他人来说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情，可能考试没考好， 对， 然后或是可能失恋了， 对， 然后可能就只是这样，可是对他们来说，那是他们人生中很。 大的打击， 很大的打击，然后他们就好像回不去，然后他们也知道，一直自己告诉自己说，我要坚强，我要振作，我要站起来，可是会常常，会挡不住那个黑暗的东西，然后又觉得自己坏掉了， 对。 对啊，身为一个心理咨商师，有没有可以？ 我还没有到心理咨商的这个程度了，我只是一个就是读了相关科系的一个 小弟 小弟，对这个部分，对一个小弟没错，对这个部分很有兴趣，谢谢。那我之前有跟大家推荐，就是说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的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可以去听一个很厉害的乐团叫 The Lighter， 上他们最近放 OK， 好，你们不要、 欸、 不要这样子 回来了。 不是我刚刚就已经 有 他在 讲，我会讲这类的东西， 对，因为他在讲的时候， 你不要仗着你的声音质感非常的好，就可以肆无忌惮的。 不是，因为你如果要讲，你就需要就是更确定的讲。你刚刚在想说，因为就是有一个那个，我就这样来，一定是 Lighter 来了，出现了。 对， 好了，但是在过去。在那一年当中的那个工作，我觉得有几点是我觉得很必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心理疾病就像任何其他的疾病，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有的。然后每个人都会经历高山低谷。那 我觉得諮商啊、就医啊这些事情是，我是觉得非常鼓励的。这没有什么好，就是说哦，这个事情我不能跟大家讲，因为周边的朋友还有自己一定会有经历这些东西。有一些事情的确它对你来说特别重要，可能是一个分手，一段感情，然后可能是考试，可能是工作， 然后或是这些东西一点点一点，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可当他们 累积 一起来的时候，一起加起来，就觉得天哪，我好失败。 对，会有这些感受。那我觉得当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跟你周遭的人分享，talking 讲话讲出去，把你的感受讲出去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有一些强烈的情绪，不论你是男是女，尤其男生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我不能去抒发我的情感，我不能去哭泣，我只能以某种方式去抒压，我觉得不需要把自己局限在这种社会框架当中，你需要哭的时候就尽量的哭吧，没有关系的，对。然后就是也是真的鼓励大家平常也要多运动，这很重要，这会维持我们每个人的不只是生理的健康，也是心理的健康。 Catherine 呢，当你遇到了就是低谷，或是你回想到你那一段叛逆期的时候，当然因为有姐姐的鼓励支持你，然后又刚好换了一个环境， 对， 所以那现在呢，或是你之前在譬如说公司上班的时候，也许有些工作上面压力啊，或是我不知道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可能是先生啊，跟弟弟吵架的时候啊，或者跟照顾爸妈或嫌爸妈烦的时候吗？的之类，就是这有情绪的时候，那你自己会怎么样调适呢？ 我的个性是我不太会把东西压在心里，所以我觉得我在情绪上一直都可以蛮健康的，是因为我会一直说， 我直接讲出来， 我 讲不停啊， 对，好来，你的家伙， 没有，他其实就是去听 The Lighters 的歌，又来了， 这个比较确定一点， 又扯回来了， 这个比较确定一点，我就没有办法抓住， 那是我自己唱歌给我自己听吗？是这样子吗？ 对， 很重要就是要说出来，就是要有你信任的人，最亲近的朋友。但不是说互相讲，就是哎，我不高兴这个人的时候就跟 A 讲 B 的坏话，然后跟 B 讲 A 的，不是这样子。但是就是就合理的，把自己心里面的不舒服讲出来，然后这样也可以同时可以厘清很多的误会。像我和 James 我们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误会， 吵翻了。 然后我们没有彼此的，就是第一时间很清楚的把自己心里面的事情，或者对方的，我们猜疑对方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想法，给厘清，就会造成后面很多很多的问题。对， 我在找你们资料的时候，看到一篇，就唯一一篇，就是说你们有吵架的时候，然后说你们吵架的方式就是用冷战，就是刚刚两位就是最不推荐的方式，就是不讲话。 你们不是就是要说出来吗？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冷战期也不长。冷战最长大概也就是一天半这样子吧，极限。我们还是会把一些东西沟通出来。 那你们会有谁是比较常主动打破僵局的那一个吗？ 新闻上面说 James， 我也会，但是我觉得 新闻都是报真的。 我觉得就是 我 怎么讲？ 我堵住了，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 James 他是比较暴躁一点点，所以我要等到他完全都 OK， 通常是他要来跟我讲的时候，我才能够确定，就是说 他好了， 他准备好，不然我自己去找他的话，可能就会一直碰钉子。 那个时候你们说在音乐上面有很多争执或者误解的地方，那些误解在于哪里？譬如说我看到那个新闻是说，你们组团以后，然后刚好姐姐要结婚。然后就说你要结婚，你没有把我们就是好好放在就是人生的就 priority 上面。 我也是不准弟弟在婚礼上唱歌，弟弟 不不不不不不对，就可能是这件事情，就我们以外人，然后以现在回头来看，会觉得蛮好笑的。可是以在当下，可能真是一个蛮大的争执点，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我弟他那时候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对我这么不高兴，但是他就觉得说你没有用心，你心不在焉，然后你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可能 是 因为 结婚本来真的就是 没有，你要想他小时候就是二度被遗弃 哦， 哎哎， 我现在没那么严重 了，现在是心理咨商时间， 对，我觉得很有可能、欸、 真的、欸、 我不赞成 长大后又 来 玛丽，我觉得你这一点实在是就把之前一些很多事情串在一起 都串起来了， 对 对，所以他对你他内心对你一直有一种不满的感觉，有一种 grunge 哎、欸，我这说实在的，我觉得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点那种感觉，就是说你不是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去 的，来来来，大家听一下我的解析我的解析是因为我是一个20多岁出头的男生其实昨天刚满18岁，好，我不再乱掰了我那时候就是20多出头的一个男生嘛，我正想要拼我的事业，我正想要做这些那跟姐姐组团就是希望她可以跟我一起打拼这时候一定是把我们全新的那个精力都放在上面但是如果她不是放在上面，她的那个冲劲跟我不同那就会出现一个落差然后就会吵架。 对啊，你现在看到姐夫是不是都用很恨的眼神看 他？不会啊，他人很好，他很棒真的真的真的我很喜欢他。 他是把比较那些我可能没有参与到的部分，他是 就怪在姐姐 怪在我身上，他不会到下一个人。 Oh, okay, okay, 对对对，牵连到下一个人。 二度一气。 对，但是他就是不懂为什么说他对我那么气。嗯，对，后来是发现他觉得就是我跟他一起 步调不同了。 嗯，我超级细心慢条斯理，要规划很久， 抽丝剥茧， 他就是对已经冲出去了，然后发现哎。姐不见了又回来这样子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 那最后你们怎么解决这个落差， 就是不断的沟通，然后我要学习放慢脚步，姐姐要学习加快速度， 对， 哦，要调整彼此，要调整一下这样子， 对，但这不是说半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过去3年都在调整对，所以大家听到这3首歌啊，就是经过我们来来回回的不断的去修改然后我们也有在音乐上其实是蛮契合的对，但就是有的时候连你知道一首歌要定谁来唱主 key 对， 就是也要搞半天 对，因为你们是2个人，然后毕竟是男生跟女 生 的声线又不一样 对啊， 还有就是粉丝团谁管这件事情会吵架吗？就是回留言谁会，就为什么你要回那个样子，为什么你现在要这样写，会吵架吗？ 我们会有彼此看不顺眼的地方对，所以后来就是会有一段时间到很长是我经营，然后后来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姐姐经营对，我们就会轮流 轮、流摆烂 轮流摆烂啦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我觉得 The Lighters 的那个粉丝团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那个回留言的感觉， 然后 po 文的那个 po 文的感觉是谁，我觉得作为一个观察者蛮有趣的， 你会觉得那个回比较北蓝的那些应该都就姐姐嘛，一定是， 可是我蛮喜欢姐姐的风格的啊， 没有，那其实那就是我了 什么， 你到底在说什么， 立马邀功， 你在说什么好啦，今天真的很谢谢 The Light 我应该问一下，就是所有在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对于就是莱特姐弟有一些问题或是好奇的，都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给留言， 大家都非常沉浸在姐弟的声音，太好听， 对啊，是真的很好听耶 谢谢谢谢， 可以留言，因为其实毕竟毕竟就是你们的背景蛮特殊跟特别的，所以就有很多人会想说你们小时候就会一直在什么国家什么国家的外交官大使面前唱歌啊表演啊，然后这些可能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才会看到的一些画面， 真善美家庭， 对，就是来来来姐姐弟弟来唱歌给叔叔阿姨听这样子， 真的就这样了， 对啊，然后就是饭没有你的哦，你就唱歌就好了然后唱完就可以走了 然后其他大人们在桌上吃饭我的天哪，对，因为有对于 The Lighters 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剩开放最后的 一点点时间 然后在飞碟联播网看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要放人咯今天的最后我们要感谢 The Lighters， 因为大家都只是在盛赞你们说哇好有文化好有教养的家庭，好，我们可以放你们走了，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啦，就是你们之后会不会有现场演出的机会可以去看你们呢， 会的 我们会 PO 在我们的 FB 粉丝团上面。 OK， 所以目前还没有确定这样子。 嗯，但是正 在 规划当 中。 太好了， 音乐会。 哦，什么？好奇什么？弟弟那么帅，会想要去演偶像剧吗？ 哎，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么帅了，是中上中上 中上中上。 没错。因为身高的关系会加一层上去，就觉得哦有点帅。 OK OK， 对，偶像剧的话不排斥，但是我更喜欢音乐。那如果音乐可以好好的做、好好写的话，那我 又可以拍偶像剧，然后写主题曲， 哇，两全其美， 好贪心哦！ 怎么变这样？季姐怎么没有帮到忙？ 莱特姐弟不当歌手的话，你们会想做什么工作？ 回到之前的工作吗？ 我会想要做，还是做心理辅导相关的工作 啊？ Uh-huh. 对。 那姐姐呢？姐姐其实做过很多份工作啊，对不 对？ 对 啊， 嗯，那 就都可以啊。 这样，反正只是为了糊口这样子， 什么都行。 不是，因为是之前的工作，其实我觉得做的还 OK。 那讲一个最想做的，好不好？就假设今天，就 you can do any job you want。 我可能要做跟 fashion 和设计相关的， 哦，时尚的，嗯，好。好 ，Project Runway， 我们很期待你参加，OK？ 然后自己去走台步。 对，好，剩下的都是啊，都是称赞。好，我们可以放你走了， 也不把称赞跟来宾说，就这样。 对，你们都已经知道啊，帅啦、高啦、瘦啦、有文化、有教养、外交官好特别等等的。 马克讲的好不爽， 有人帮忙宣传脸书了。 好，宣传脸书叫做莱特姐弟的 Lighters 这样子。好， yeah. 那我们就期待你们的新的演唱会，很期待去听你们的现场表演。 Yeah, 今天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马克玛丽， 谢谢 大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8世界杯，恭喜大金空调获得舒适科技 MVP。空调首创 Hybrid Cooling 凉感舒适科技，在达到设定温度时能持续除湿，给您最佳舒适度。 七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你好，一起放大听。 公主游轮旗下最灿烂的太阳，太阳公主号为亲子出游规划精彩的暑假 ，Discovery 探索营分龄设计，孩子满足，正宗日本料理海寿司，帅哥主厨 Curtis Stone 的 Share 分享餐厅，满足全家人。太阳公主号暑假基隆港出发，畅游冲绳、石垣岛、宫古岛，7900元起，请洽各大旅行社。 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两位不具名的苦主表示， 他婚前跟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都变质了。 其实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哦。 怎么说？ 关系经营要学习，婚姻幸福没问题。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课程，邀您迈向幸福旅程，详情请上官网。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我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临时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们是 UFO New Star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我是姐姐 Catherine， 我是弟弟 James。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在6月15日发行的第一张同名创作 EP The Lighters， 里面涵盖了3首围绕在家和爱这两大主题的歌曲。这张 EP 的音乐风格都很轻快，主打歌送给你就是要送给你，